Yo, what's up, fellas? It was good. Yo, from the SG now stay. This is Ice. This is Now. You ready? 3, 2, 1, go. 拿起 my ICE One Pass， 加快马力拿五 One Pass， 火力全开都 beat One Pass。We got a three pass， we doing so fast。Ice now， Ice now， Ice now， we doing so fast。Ice now， Ice now， Ice now。 不好意思，第一个拿下了头衔，其他的只能靠边。我是躲在我的后面，这种体验让我感觉就像在荡秋千。Young King Young Boss， 从来不会动的手脸，什么风格都 OK， 通过 rap 的收费。所有人都 know my name， I see you 来了，看看天空，天上有雷鸣。从成都飞到北京，脚步根本从未停。看着燃烧的麦克风，给你传达你我爱的梦，毫不犹豫站上顶峰，这种感觉无法来形容。太多评价说我临危，当我拿下这场胜利之后，实至名归。给我拍，全都给我拍，只要呼吸不止 hip hop， never ever ever stop， 击穿我的身心容貌。Three pass， 代表王的荣耀 ，SG bing bing bing， 拿起 my ICE one pass， 加快马力拿五 one pass， 火力全开都 beat one pass， we got a three pass， we doing so fast。